无论和你到什么地方，爱情都是想象的模样，心情犹如流星，瞬间带走了过往，哭过以后天又变晴朗。 我已决然与你爱一场，放弃人生所有的梦想，日子好像花香一路飘向了远方，爱过以后心就怕失望， 一次一次放纵你狂妄，越来越是我无关痛痒， 好想躲在寂寞里去逃亡，又怕失去你更加迷茫。 亲爱的，你别让我受伤，我期待跟你地老天荒，时过境迁，虽然有时也彷徨，风花雪月却不会遗忘。 亲爱的，你别让我受伤，我会下辈子讨要不偿，沧海桑田尽管刻满彼此脸庞，但我们的爱会地久天长。 放纵你狂妄，越来越是我无关痛痒， 好想躲在寂寞里去逃亡，又怕失去你更加迷茫。 亲爱的，你别让我受伤，我期待跟你地老天荒，心弦虽然有时也彷徨，风花雪月却不会遗忘。 亲爱的，你别让我受伤，我会下辈子讨要补偿，沧海桑田尽管刻满彼此脸庞， 但我们的天长。亲爱的，你别让我受伤，我期待跟你地老天荒，时过境迁，虽然有时也彷徨，风花雪月却不会遗忘。亲爱的，你别让我受伤，下辈子他又不长，沧海桑田尽管刻满彼此脸庞，但我们的爱会地久天长，但我们的爱会地久天长。